妹知道上个礼拜我有三天的时间在 Orlando 啊，佛罗里达州啊，佛罗里达州 Orlando 最有名的是什么地方啊？啊，迪士尼 World 啊，还有呢？还有他们很多海滩啊，所以我们有一天特别去海滩啊，看着那样子的一个夕阳，看见那样子的海水，看见那样的白沙，真是赞美神的创造，赞美神的创造。所以我们享受这段时间啊，带着师母还有他的朋友，平常我们很少有机会出去哈，所以我们享受彼此的时间，也享受赞美神的创造啊。当然还有一个 Disney World 啊，我是20年前去过东京那边啊，去过东京那里。那20年之后，现在已经是个老男人哈，再去 Disney World， 然后有不同的感受。待会我就来分享。这样的内容跟我们今天的《使徒行传》有什么关系呢？好，来，我们请看下一页。好，请看下一页。今天主题是改变生命的大能。啊，改变生命的大能。我想在座各位去过 Disney World 哈，那都很兴奋，会在他们下午啊会有一个 parade， 就是一个游行，对吧？啊，所有的这些卡通人物都出来啊，出来游行。出来游行，然后他们会唱一首歌，叫做 Celebrate a Dream Come True 啊。如果你在 YouTube 输入的话，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去拍这个画面，非常的热闹。当 Mickey Mouse 跟 Minnie 女朋友出来的时候，大家欢呼，对吧？为这两只老鼠欢呼，哎，欢呼，然后唱这首歌啊，从头到尾就唱，非常的 excited 啊，让你觉得非常的兴奋。Celebrate a Dream Come True。那从小我们也看过很多的卡通，对吧？啊，那这些卡通人物他们都有他们的梦想啊，比如说 Little Mermaid 小美人鱼，他有什么梦想呀？啊，变成人啊？怎么变成人啊？哦，对，他的尾巴，他是鱼的尾巴，他没有两只脚，他为什么希望变成人呢？啊，他为什么希望变成人？他希望能够虽然海底世界是这么的美丽，但是他希望能够走上沙滩啊，看到这个陆地上的世界，所以他有一个梦想，希望有人的两只脚啊。 Little Mermaid her dream to be like a normal person 啊，对，有翻译的啊，请用这个翻译。那这个呢，第二个有一个小木偶啊，他的梦想是什么？有一个中文翻木偶奇遇记的哈，这个木偶啊，他的名字叫这个，对啊，他的梦想是什么？应该是说他的创造他的这个师父哈，这个老爷的梦想是希望有一天这个小木偶能够成为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只是木头，他希望成为真正的人。那这个呢 ，Cinderella， 他的梦想是什么？她是个灰姑娘，她在家里面帮佣，对不对？她的后母，她几个姐姐要去参加这个宴会 banquet 啊，她只能在家里打扫。她希望参加宴会，她希望成为那个公主，对吧？所以你看到 Disney World 里面就是大人小孩啊，女孩子希望成为公主，男孩子希望成为 prince 王子啊等等等等等等。他们都有他们的一个梦想，希望成真。好，那如何梦想能够成真呢？如何他们能够改变呢？你会发现他们用了一些不是很好的方法。啊，小美人用什么方法？他跟这个巫婆交换他的声音，他想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。The Little Mermaid wish to change.By her effort to exchange with the devil, with her own voice. 那这个呢？这个小木偶呢？那个木偶呢？他是怎么样？他说谎。每次他说谎的时候怎么样？他的鼻子就长长。OK， 你发现啊，这些人物哈，其他我就不多说了。他们都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求改变，希望他们的 dream come true。那如何能够改变呢？啊， 那在这首歌里面，这个游行的歌里面，就是 celebrate a dream come true， 他说 celebrate a dream come true， just close your eyes， just believe in yourself， magic in your heart， everything is possible。 这是这首歌游行的歌啊，强烈放送，让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你的梦想会成真，只要你相信你自己，魔法就在你的内心里面，任何事情都可能，是不是 very excited， 让人非常的兴奋啊，大家非常兴奋欢呼，是我们的梦想会成真，只要你相信你自己，就是 what is 你的哲学。第二个啊，既然我有人觉得啊，这个米老鼠大概不能帮助我梦想成真吧，那 celebrate your dream come true， just believe Christ， how do you think？信靠耶稣，你的美梦就会成真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也很想要这样教导，许多教会也这么教导，然后他们教会就很多人来嘛。Celebrate your dream, your dream will come true if you believe in Christ。相信耶稣，你的梦想就会成真。是的，我们有许多困难，我们需要祷告，神帮助我们。这句话 ，Do you agree？第三点啊，这个被我们这个鼓挡住了。Celebrate his dream for you will come true when you believe in Christ。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，他对你的梦想，他对你的计划将要成真，将要实现。好，选择题。Which one do you believe？ 这三个，你相信哪一个呢？相信你自己，还是相信神让我的梦想成真？还是第三个，当我相信主的时候，神对我一个美好的计划将要成真？我们看今天的内容，扫罗，你就知道这三题你要如何来回应回答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哈，这是这个部分啊。其实在 Disney World 不是搬到在香港建立的时候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，有的人反对，有人赞成。后来他们开了一个研讨会啊，开了一个研讨会，就是邀请牧师然后神学院的教授来讨论。他们的名字叫做 When Mickey Mouse Meets Jesus， 当米老鼠遇见耶稣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啊，那有一位教授就说了啊，他就做了一个例子，有一天耶稣带着他12个门徒去 Disney World 去游玩，看到这边哇，这么样的光明，这么样的美丽，这样充满着欢乐欢笑，这样的和平，是吧？烟火，然后好像大家都啊这样子的一个美好，然后但是耶稣就对这个米老鼠讲啊，我现在要离开，我要去耶路撒冷，在那里我要被钉死。你想米老鼠会有什么反应？米老鼠会拉住耶稣说，不，不要，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，你不要上十字架，就留在我这个梦幻城堡里吧，这就是一个地上的天国，你为什么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呢？好，你会发现我们人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创造地上的天国，地上的天国。我想，如果我是在 Disney World 里面的工作的员工，我应该很快乐吧？我应该天天欢笑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我刚才在我们小组里面说到，我们去做那个 cruise 啊，在里面去看这个不同的这个 jungle 啊，这个丛林里面不同的动物啊，那这个导游一路上都讲了许多的笑话给我们听，我想哇，他真的很开心，让我们也很开心啊。可最后我们要上岸了，这个旅程结束了，他就对我们说哈，现在我们最危险的一段旅程正要展开 ，The most dangerous part of this adventure just begin. That is to back to the reality， 就是回到现实啊。他话中有话啊。他刚才一路上跟我们开玩笑，非常开 要回到现实去了，这是人生的旅程当中最危险的一段。我们只能享受暂时的一个虚幻那样子的快乐，在这个 Magic Kingdom 里面，但是我们还是得面对一个现实，这是人造的一个天国。但是后来我比较啊，这个人造的天国跟其实很贵啊，你一天进去要多少钱啊？90块美金，对吧？小朋友便宜一点，一天90块美金啊。如果比较穷苦的一人，大概进不去啊。这是有钱人才能进去享受的游乐园。可是有一天下午，我们去海边，没有收费的海边，人很少的海边，看到这个阳光洒在这个白色沙滩上，我心里就很大的感动，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免费的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到这个海边享受这个阳光、这个沙滩、这个海水、这个海风 for free。 这就是神的创造跟人的创造有这么大的不同。好，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，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年轻人扫罗。好，我们请看下一页。好，请看下一页，他是怎么样出现在这个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？前几周我们读到尸体版这位执事大有能力的讲道，结果他被石头打死，对吧？他讲了一篇很不受欢迎的道，啊，有的时候讲真话是不受欢迎的。那些打死他的人，用石头打他的人，他们把衣服寄放在扫罗这个年轻人旁边。所以扫罗目睹整个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的情况，他也看见斯蒂凡怎样反映神的荣光来饶恕这些人。可是他有没有改变呢？他并没有改变，他仍然继续的残害教会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从耶路撒冷跑到大马士革，相距至少有100个 miles， 去逼迫那里的基督徒。就在路上，神对他说话。神对他说什么？主对他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什么？学习到什么？当扫罗这么有热心想要去做一些事情，他是一个法利赛人，是犹太教里面受很好的教育的，他希望恢复一个地上的世界，一个天国，就是遵照犹太教的律法。他想让他们这群人想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，凡是不遵守犹太律法的人，他们要把他们抓来下到监牢里面。他以为他自己有这个热心能够完成这个事情，可是他是盲目的，他走错了方向，他需要有人来告诉他真相。谁来告诉他？主自己亲自来告诉他。常常你我也是一样，很盲目的追求这个追求那个，但是我们不知道真相，我们需要神来告诉我们真相，我们需要有人在爱心里面对我们说诚实话，是吗？免得我们奔跑却走错了一个方向。我们觉得别人有罪，别人是错的，可是我们要先来省察我们自己，省察我们自己。那这时候我们也看见神是跟他的教会站在一起的。保罗逼扫罗逼迫这些基督徒，可是耶稣却说：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上礼拜我们退休会里特别提到，我们就是基督的肢体，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，你逼迫教会，你逼迫基督徒，就是逼迫主耶稣。所以我们看见世界上有许多地方仍然在逼迫基督徒，但是主与他们同在。你逼迫基督徒，就是逼迫主。当主对扫罗这么说的时候，你讲主的语气是什么？是责备吗？是怜悯吗？是提醒吗？我想都有，我想都有。主对扫罗说：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走错了方向啊！你我的人生是否也常常走错了方向？我们需要 上帝来对我们说话，告诉我们我们真实的处境是怎么样。第二点，好，我们不仅需要神对我们说话，我们也需要人来帮助我们。这时候主耶稣呼召了一位他自己的门徒，叫做亚拿尼亚，啊，他说什么？起来，往哪里去？你只管去。有时候神是透过别人来安慰我们、帮助我们、建造我们、对我们说诚实话。这时候主呼召了另外一个门徒去，他想不想去啊？他不想去，为什么不想去？就好像二次大战的时候，你叫一个犹太人，我去找纳粹盖世太保传福音，遗憾，这个扫罗在逼迫基督徒把他们抓来下到监牢里面，你还要我去找他？可是主说，起来，你只管去，我要与你同在啊！我们需要神给我们这个呼召，告诉我们该往哪里去，否则我们会选择这边这条路比较好走，这条路比较舒服，比较舒适。哎，这个人大概不会信耶稣，所以我大概不需要向他传。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喜好，我们自己的经验，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借口，是吧？亚拿尼亚也有他的一个借口理由，我不想去。可是主说，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。我们需要主亲自来差派我们，呼召我们出去。不仅我们出去，我们需要主陪同我们去，否则亚拿尼亚去他发生不了作用。后来我们看见亚拿尼亚为他为扫罗按手祷告，怎么样，扫罗就能够看见，而且被圣灵充满，于是起来亚拿尼亚就为他施洗。我们需要主与我们同去，我们需要主差派我们去啊。这个礼拜啊，11月7号是这个 Billy Graham 这个 My Hope with American 啊， My Hope American with Billy Graham 啊，他有这样布道的活动。当然不一定是这一天，我们有许多机会都有传福音的机会，我们需要从神来给我们的呼召，带领我们出去。也许是某一个你认为他不可能认识主的人，不可能接受主的人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带着主的能力来为他们祷告。我们会发现奇妙的事情要发生，奇妙的事情要发生，就起来，只管去。我们需要主的呼召。那第三句话，主说了什么呢？请看，他只是扫罗，这个年轻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。你会不会说，主啊，你有搞错啊？你应该，你有这么多的门徒跟随你，你为什么要去选择一个抵挡神的人，甚至逼迫教会的人？各位啊，神能够拣选任何一个人来被他所使用啊。之前我看了一个见证啊，在香港啊，一个黑社会的老大，他是贩毒的啊，他经营的事业非常的大，他有四个太太，有好多的小孩啊。这个人是绝对绝对不会信耶稣的啊，可是这些牧师们不放弃，到他的酒店里面向他传福音，一次两次三次邀请他来教会聚会，他来教会就睡着了。可是神有办法得着他，他赚了这么多钱，可是他每天晚上没有办法睡觉，他拜了许多的神明，一个都不了，没有办法帮助了他。直到他认罪悔改，直到他向神来祈求祷告，他就恢复了他的睡眠。神现在使用他在香港建立一个教会，叫德胜教会，专门邀请那些黑道的大哥们来聚会。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敌对信仰的人，像神拣选的扫罗一样。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不可能，如果有主同在，的确 everything is possible， 为了神的荣耀， everything is possible。 神拣选任何人，他可以拣选你，可以拣选我，来被他所使用。神的想法有的时候跟我们的想法是不同的，我们不要限制了神的做法。神可以改变任何一个人的生命。在座各位， 你的配偶、你的父母、你的儿女、你的兄弟姐妹，你们很希望他们被神来改变。不要觉得不可能，不要觉得放弃。神能够改变扫罗，也能够改变你的家人，改变你的儿女。最后我们来看啊，保罗被圣灵充满起来啊，他的人生360度或者180度的改变了啊。他起来之后继续，不是继续啊，他还是一样很有热情，只不过他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成为一个被逼迫的基督徒。我再说一次啊，扫罗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一个犹太教的一个法利赛人，他手上握有权柄，当他认识了主之后，他开始去证明宣讲耶稣是基督，结果呢，他的地位从一个有权柄的人变成一个被逼迫、被追杀甚至被捆绑的一个基督徒。为什么他愿意这么做？为什么他的生命有这样的改变？这是一个被改变的生命，你我的生命或是你的家人生命也同样能够被改变，假使上帝的圣灵来感动我们，他被圣灵所充满，他被神的能力所引导，神的能力与他同在，并且他开始的有一个新的人生的目标，就是证明耶稣是基督。你我是否也是一样呢？你看最后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读的诗篇，就待会我们要来背加拉太书2:20，这边说到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加拉太书是保罗所写的，他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不再是 my dream 我要 come true， 是神的计划在他身上要实现。所以神的计划、神的心意大过于我们的梦想， is much bigger and better than our dream。 所以一开始我问各位那三个问题，你相信哪一个？你相信哪一个？你是否愿意相信主在你身上有一个奇妙的美好的计划，使你生命被改变，能够见证主，能够荣耀神，能够讨主的喜悦，甚至比你原来的道路更加的美好，更加的蒙祝福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今天看到扫罗这个年轻人的生命被全然的翻转，全然的改变。主，是的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命被翻转、被改变。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，我为在座的弟兄姊妹来祷告，无论是已经接受了主，或者还在寻求当中，主，求你圣灵亲自的来触动我们的心，来改变我们，使我们从里面改变，不只是外面的改变。我们同样为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、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儿女、我们的父母还没有信靠主，或是他们远离神的人来祷告，主，求你将他们来挽回，就好像主你亲自对扫罗说话一样，或是主你透过你的儿女来对他们说话，将他们能够挽回到神的面前，以至于他们能够实现神在他们身上那个美好的计划、美好的心意。我们相信 Your dream, Your purpose will come true。 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